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立法會大會咧，就提一個叫做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嘅議案。呢一個咁嘅動議咧，我今年一個配額，我就留嚟提呢一個動議。我原本的措辭除了是要解散政府之外，仲是解散立法會的，但立法會秘書處又告訴我不可以解散立法會。但是我發表演講的時候，那十五分鐘我都會叫解散立法會的。 OK， 那個措辭以外的措辭就是這樣的：本會要求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總辭，由公務員維持特區政府的日常運作，並隨即組織修憲港事會議，修改基本法。新憲法將以世界人權宣言及香港人權法條例為基礎，準確釐定香港自治權的範圍以及國防與外交事務的定義，制定公投法，讓港人有創制及覆決法律的權利，制定政黨法，規範政黨運作，以及政治獻金法，要求政黨公開所收取的政治捐獻，容許行政長官候選人有政黨背景，立法會議員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無需獲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新憲法獲港人公投通過後，舉行公民聯署提名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雙普選，體現直接民主，實現真正港人治港。各位，有些人批評我們講全民制憲怎樣制憲啊，那些索索地的這個革命你聽不聽到啊？但這個革命的主張可以在立法會裏面成為一個文獻，我還要寫一篇5000字的文章，發言15分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們有了相關的論述，這個是革命來的。我們是要將基本法推倒重來，這個是接近港獨的主張。各位，現在的基本法在80年代中是由人大常委會去委任的起草委員，而內地委員佔多數，香港的委員大部分都是親建制的，除了少數政治花瓶包括司徒華、李柱銘是草委之外，整個草委會是共產黨可以完全操控的。所以這部基本法嚴格來說是沒有港人參與的。我們提這個全民制憲有兩個原因。第一，基本法在1990年4月頒布，經過20多年不斷被共產黨是扭曲，經過2004年人大釋法，2007年人大常委會閉門決定將香港的普選之路堵塞，到今日為止，包括民主黨在2010年同共產黨談判的政改方案，都是沒有辦法跳脫這個基本法的框架。大家都講公民提名，如果公民提名不是通過修改基本法，是沒有可能實現的。所以現在提出公民提名的朋友，他們必須要同時支持修改基本法。你可以告訴別人，提名委員會45條講提名委員會，那都可以公民提名，那夾硬來的，這個是 OK。 所以這個是提出全民制憲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就是我們 要實現真正的港人治港，由香港人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所以基本法的修改權要還給香港人。我這個提案送出立法會排在7月9日，但是現在呢有可能在這個會期是沒有辦法去辯論這個議案，因為有兩個激進派的議員要日日響鐘，有機會留會，又或者輪到我的議案的時候已經是個會期過了，但不要緊，即使在這個會期提不到，我哋下一個會期都係會繼續講嘅。呢個將會香港嘅政治史上、議會嘅史上第一個議員提一個完全係修改基本法，同埋由香港人民公投基本法嘅一個主張。有啲人話：，你去青山輪丑啦，唔該踩得實唔得嘅。咁咩叫得啊？當年我哋提五區公投，個個就話唔得咯，係咪？2012年，梁振英呢條茂利要重組政府架構，5次14局，以為一定過到關，結果咪又俾我哋拉布拉冧咗佢，係咪？有咩叫唔得啊？唔做咪唔得啊？ 系， 早晨， 你睇紧嘅系大香港早晨一个 My Radio 同热血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 咦，你做咩唱咗佢对白？ 我系你嘅主持人小龙。 我系你嘅主持人 Christine。 小龙系客席嘉宾。 淡仔同埋汤姆喺度。 系啦，今日系7月2日嘅。 我系你抢货咁嘅。 咁啊，今日咧就阿小龙就特别就买早餐上嚟俾我哋食啦，非常多谢。 其实小龙都好辛苦啊， 沙晒声， 你都声沙喎。 好体贴啊！ 即系琴日阿小龙咧就系喺鹅颈桥街站咧，系嗌咪嗌得最长时间一个，应该系咁样。咁啊，当然啦，都有其他手足去帮手啦，咁样。咁 大家都辛苦啦，大家都好落力啦。咁再一次见到要公民嘅团队系黐线。 咁啊， 体能测试。 咁啊，头先我哋睇到阿郁敏喺全民制宪大会嗰度嗰个论述啦，嗰、那个发言啦，咁就非常动听重要啦，同埋咁就 其实我想讲少少，寻日嗰个全民制宪大会原本预计咧。是5点钟开始的嘛，我哋 呢个系其实大家都预咗会迟啲噶啦，即系好似你约开 P 咁啫嘛，约5点，咁佢谂住起码6点钟先开波啦。 系喎、 哦，咁啊跟住咧谂住嗱六点，跟住应该大概7点到 咧，应该好似行极都未完。 7点到咧就应该正式啦，咁样、啊、通常系咁谂，但系全部都知11点几， 11点钟先开始。因為實在太多人在龍尾度行，極都未見到龍尾。咁等我哋兩個站收埋過去循道衞理咧，帶埋兩支反共旗過去咧，都已經係11:34嘅時間啦。哦，咁樣樣。 係啊，即係咧，我覺得琴日係我第一次參與七一啦。我覺得哇，原來七一真係好誇張喎、啊！琴日嘅七一好誇張、 啊。其實唔係年年都係咁嘅，唔係年年都係咁嘅，因為我覺得其實近年嚟咧，大家已經有少少習慣咗嗰個遊行嘅模式嘅，咁、變咗有時佢嗰個遊行人數咧都唔係話咁多，但問題就係梁振英上場以嚟咧，佢人數係好似未少過嘅。 佢巴閉啦！ 佢真係好鬼厲害， 真係犀利啊！ 但問題呢條友係唔知死嘅。 唔知 佢而家籌備，佢而家仲籌備緊，諗住想 琴日仲喺度，琴日喺嗰個咩星期禮， 佢講乜嘢？ 仲扮喊啊嘛！ 扮喊同佢 唔係，我覺得呢個星期禮嘅扮喊就預咗㗎啦，因為其實上次嗰單咩咧，李旺陽事件定乜嘢咧，佢都有類似咁樣嘅舉動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咧，我覺得睇佢後面啲人望住佢扮喊嗰個反應咧，係更加有趣。 即係 我你出呢招，咁我做咩好啊？咁樣 就講呢啲， 因為琴日政府咧就搞嗰啲乜鬼回歸17周年乜鬼嘢嗰啲啊嘛， 咁啊即係 例牌就一定會升旗㗎啦，即係你都知道朝頭早8点。咁啊，梁振英咁鬼愛國愛港，咁佢見到國旗就梗係感動，所以佢落淚都好合理嘅。 咪連埋阿麥太都係咁啊嘛，或者麥太即係佢老婆啊。 咁佢仲佢講咗啲嘢㗎係咪啊？ 嗰日夫唱婦隨係啦，佢講咩啊？ 跟住咧，佢擺明就即係同呢個遊行挑機咁話，佢又喺度講呢個政改問題啦。跟住就話咧，2017年呢個特首普選嘅話咧，咁咧就即係大家咧都好希望有嘅。咁佢話咧，希望咧香港可以繁榮啊、穩定啊。 咁所以咧，佢就話咧，只有維持穩定，即係只有維穩，香港嘅經濟先至可以繁榮，咁市民嘅生活先至可以改善。跟住同埋咧，又喺度講埋啲咩基本法咧，唔係即係普選特首啊，又一定要根據呢個基本法啊，咁啊落實呢個普選特首咁樣先至啱嘅。嘟嘟嘟嘟嘟。咁跟住同埋晏晝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再睇翻政府新聞網嗰處咧，又出翻一個新聞， 即係晏晝六點零鐘嗰陣時。 咁就即係都唔知 算就基本上回應呢個 遊 行啦， 咁樣又喺度呼籲社會各界以理性務實嘅態度，喺基本法同埋全國人大常委嘅相關解釋以及決定嘅基礎之下，凝聚最大嘅共識。咁樣又係要你跟翻住個基本法啊，就唔可以公民提名啊。 但係一路以嚟講緊嘅都係跟基本法嘅啫嘛，但係咩好似越嚟越多即係附加嘅條件，係 越嚟越多啲 人大常委 決定 嘅關相關講法啊咁樣。 即係佢裏面嗰、那個嗰、那個所謂政府發言人咧，就話期望市民表達意見咧，能夠互相尊重，有啲強調啊，執法部門會嚴格依法處理違法同埋搗亂啊政府社會秩序行為，確保呢個香港嘅治安。咁對呢啲對一啲團體同埋人士咧提出呢個公民提名，發言人咧就話啦，留意到社會上咧有不少意見，包括法律界團體同埋一啲人士嘅意見，係話呢個公民提名咧係會繞過或者削弱呢個提名委員會嘅實質提名權，即係又係講翻個幾督屁啦。咁啊，所以 錄音機嚟喎， 咪所以我哋先就係一再強調喺度，喺成個全程嗰度喺度嗌咪，就係嗌全民制憲、重新立約，係咪？普選特首、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就不斷喺度嗌依個口號啦。 即使而家政府成日就係執住嗰個45条，喺度就同你講行政長官嘅候選人咧，嗰個提名權咧就淨係提名委員會嘅。咁好簡單啫，我哋用一個合法嘅方法就係改咗個基本法嘅45条。 教主都講啦，喺全民制憲大會裏邊就係話，其實我哋唔喐嗰個45条，唔修改45条咧，基本上公民提名呢件事係唔可能成真嘅。 係啊。 咁所以就其實都呼籲泛民主派嘅政黨啦，或者係即係支持公民提名嘅政黨啦，即係你又要正視翻呢個現實，就唔好再去到跟住基本法個所謂嘅框架去到喺度同佢哋喺度即係捉紙筆啊，轉空子啦， 或者純粹加重呢啲咩提名成分咧，公民提名成分。 即係琴日都有講啊，我記得我自己嗌咪就有講，丟掉幻想，準備抗爭。好啱用嘅真係呢啲， 我哋冇嗌呢句添，但係 咁 anyway， 咁你之後咁其實咧，我哋頭先睇個教主嗰個發言咧，咁其實嗰、那個全民制憲大會咧，泰博同埋大亨都有發言嘅，咁咧我諗我哋晏啲咧 edit 好咗之後咧，咁就可以擺翻上 YouTube 啊，同埋即係大家可以亦都可以 post 翻條 link 上個各大嘅 group 啊，咁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其實呢完咗頭先我哋上一節呢就睇過燒咗嗰、那個垃圾會嘅模型啦，同埋門常開嗰個模型啦，就另外亦都睇咗個發言啦。咁之後其實個集會呢喺個集會期間嗰時呢都講咗㗎啦，呢啲全部都儀式嚟嘅啫，大亨都強調咗呢啲全部都儀式嚟嘅啫，儀式係要做完之後，但係最重要成個集會重點或者個氣慾都係完咗集會之後。咁完咗集會之後點呢？咁我哋睇一睇。 今日有超過50万人出嚟遊行，行完就算，你都唔撚肯啦，係嘛？所以我哋呢個大會而家宣布解散，呢度我就咁望啊，都2-3千人啦，2-3千人去到中環遮打度，我又睇佢可以點拉。我哋而家聲援接通。大家自己行，我袋都孭埋啊！你見到 ？OK， 我哋喺遮打度集合。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打到共產黨！ 陳忠咧就帶領我 打呢個共產黨， 嚟到呢個遮打度啦。 打呢個共產黨，打呢個共產黨，打呢個共產黨，打呢個共產黨。 係咪應該街度問下人，到底而家邊度佔領緊中環咧？ 打呢個共產黨。 我行咁耐都見唔到咧。 打呢個共產黨。 系翻嚟啦， 翻嚟啦。咁头先见到啦，我哋一队人喺个全民制宪大会完咗之后又解散啦，解散集会啦。咁就行过去中环嗰度咧，就声援学民思潮佢哋嘅占领行动。 学民思潮同埋学联啦， 系同埋学联啦， 占中行动。 咁但系学联其实好似系喺12:00就宣布佢哋嘅集会完结噶啦。 系。 咁但系咧留守喺度，继续坐遮打道嘅。就係、是、學民啦，同埋一啲其他嘅支持者啦咁樣。咁就見到佢個人數都唔算太少嘅，都 OK 多嘅。咁但我哋去到就我哋喺隔離嗰條街應該係德輔道中度坐低咗啦。 你係有你係咪跟埋佢㗎？你 我喺最後執完嘢之後，我自己就行咗過嚟，咁啊睇下個狀況。 因為我就冇跟埋去噶，我知 我途中見到你， 一歇翻嚟做節目啊，因為我住得比較遠。 你住好遠噶嘛？ 係啊，辛苦啊。 咁啊， 我哋四個都冇嘅。 邊四個？ 即係淡仔啦，我啦，同埋雙健。 哦，係啊，係啊，咁樣樣。準備翻嚟做節目。 咁我過去望咗下個狀況啦。咁其實我哋見到警察係直情封咗一橛嘅德輔道中啦，由環球大廈對出，即係置地嗰個位就攔住水馬，就封咗條東行線嘅，封曬成條東行線，咁就你見到啲水馬啦，加高咗啲防衝擊嘅板啦，然之後咧用啲鐵鏈喺中間咧就穿住曬，係十分之大陣仗嘅，我可以講。 即係佢原本嗰啲水馬已經係特別重過鐵馬好多啦，跟住佢都仲唔放心，再加啲鐵馬將啲水馬互相再牽。 水馬本身已經係成條鏈咁樣穿住曬，咁然之後咧，其實佢上面有啲透明嘅類似防暴盾牌嘅物料做嘅一啲加高嘅裝置啦，咁樣就中間咧就用鐵鏈去到穿住。咁喺北打街嗰邊咧，因為其實我就主要係行咗喺北打街嗰邊，咁咧就見到都好多警察重重圍困。咁唔單止係地面啦，咁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呢個阿瑪尼上面咧，咁嗰個商場嗰度咧，我唔記得咗叫咩商場。咁亦都因為其實佢係上面打通曬啊嘛。咁喺上面二樓嗰度咧，每個點都有一啲可能比較高級嘅警察喺度咧，就去到摸住成件事同埋調配警察嘅行動嘅。咁你見到佢哋嗰個預備嗰樣嘢係。真係當一個暴動咁樣嘅， 好足下㗎，因為之前其實都有新聞報咗去喺我哋就去插直翻個嗰晚咧，差佬啊、警方各樣咧就去擺好曬嗰啲陣㗎啦，已經嗰啲鐵馬一大堆喺邊個位啊，跟住另外有一啲建築物，即係或者有啲嗰啲銀行啊，或者啲名店咧，或者康康級啦，我記得個東方嗰度有報道就落曬啲板啊，落曬圍板，有啲落曬閘。哇！咁樣就準備去 認真以待 迎接呢個佔中， 同埋唔單止係咁啦，佢哋其實喺 酒店啦，喺呢、這個Oriental Hotel 度都攞咗個停車場嚟做一個據點啦、補給啦、拍咗因為有網民就影到裏面咧有兩架白色嘅貨車，咁個形狀又比較古怪，咁有提出個懷疑咧，會唔會係呢、這個音波炮呢咁樣係啦，咁但係證實唔到呢，我哋埋唔到佢啦，唔會搞到佢啦。咁另外都有架黑色嘅貨車喺度啦，咁就俾人影到裏面擺嘅係咩呢？ 嚇咩嚟？ 夏夫草。 夏夫草。 夏夫草啊，菜物啊咁樣，其實係一個補給嘅車啦，係啲飲品。 咁樣諗住派俾示威者。 凍飲啊，有咁好咩？有咁好，我哋唔辛辛苦。 上咗旅遊車，跟住就俾個夏枯草嚟咁樣， 係 咪咁？ 你辛苦啦，辛苦啦， 辛苦啦，咁樣係。 咁其實我哋化變啦。 落到場，頭先我哋喺個片嗰度睇咗啦。其實落到場咧，就揾翻個適合嘅位置，我哋就坐低喺度咁樣嚇。咁見到依個張相啦，將佢放大啲啊，係。咁見到係啦，就坐 喺馬路中間啦，斑馬線上面。 其實就好似都有調過一下啲位嘅，因為就睇到嗰邊空啲，我哋不如喺嗰度坐，就唔好等到個佔領個範圍咧可以廣泛啲，係亦都希望即係更多人去 join 呢件事啦咁樣。 同埋我知道咧，佢哋有不停過馬路喎，嚟到阻住啲差佬咁樣捉佢哋啊，或者阻住啲車輛咁樣行駛嘅呢個行動咯。 因為點零鐘嘅時候咧，警方就開放翻呢個德輔道中嘅東行線，就俾啲車去行嘅。 係。 咁跟住大家即係示威者為咗表示佢哋嘅不滿咧，就咪喺交通燈前面係咁喺度行嚟行去咯。 哦，咁有遵守交通規則，應該就冇啦。 誒咁，小龍你係大概咩？你走嘅時候係咩狀況啊？ 其實我走嘅時候咧就冇乜特別嘅狀況嘅，只不過係大概係12:00未夠1:00咁上下嘅時間咧。咁因為見到嗰、那個有啲便衣嘅警員嘅調動啊嗰樣嘢咧，咁同埋我係要翻工啦今朝，所以我就冇，其實我冇打算留守嘅，咁所以我睇個狀況都冇乜特別或者要支援嘅地方， 係 啦，有冇乜衝突？咁同埋我想講喺遮打道嗰集會咧係異常嘅安靜嘅。異常安靜，因為其實咧喺啱啱學聯宣布嗰個集會完結啦，咁咧佢哋繼續個留守行動嘅時候咧，我哋就聽到佢哋其實有兩個台嘅，有個喺近住中間地鐵站嗰邊咧就有個細啲嘅台，咁佢哋喺遮打道尾嗰度咧就有個大啲，有個白色Red Rock 咁嘅大台嘅。咁佢哋都喺嗰個台度咧嗌過下啲口號啊，嗌乜我係唔記得啦，因為其實佢哋唔係好識嗌口號，嗌咗兩句就已經完 了。我哋搞翻個口號促成班啦。 好嘅，係啦，我咁啦咁樣。嗱，咁嗌完嗰兩個口號之後咧，現場嘅所有人係冇反應， 就好似我哋 呆咗喺度咁 ，air 咗， 即系 air 咗啦， 唔知 系 air 咗，因為。一嚟唔識反應咧，二嚟就係因為一開始其實佢哋嗌口號之前咧冇一個牽引個群眾啦，我相信就係、是。咁二嚟就係、是其實大家都攰，係啊，行咗成日，其實今年嗰個遊行其實好似係遲咗少少開始，咗一個鐘頭開始啦。遲咗一個鐘頭開始，咁但係問題係有去過遊行的人都知道。其實由你去到維園排，然之後到你可以開始行，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又唔早去又唔得，因為你入唔到維園。如果唔係，咁變咗咧，咁有啲人咧其實係可能點零兩點鐘就已經到咗場，或者12:00已經到咗場，一路行完曬，然之後留守，係已經講緊係行咗12個鐘頭，咁係超級攰、超級辛苦。咁所以大家已經。武器去到回應嗰、那個口號， 我已經沙曬啊把聲。 一嚟咧，二嚟可能係都想保留體力，因為始終要面對緊一個留守啦。講到係會留守到天光啦，同埋係亦都要有預備被清場嘅時候嘅應對嘅，係啦。 咁但係其實學聯嗰陣時咧，當現場到嗰陣時咧，佢哋有冇你見到佢哋有冇話有任何呼籲啊，或者作出一啲調配咧咁樣各樣嘅嘢？ 嗱，具體嘅行動咧就冇一個指示嘅。 係啊。 咁我去到嘅時候咧， 就係、是、有兩位嘅學聯嘅成員啦，咁、就喺台上面講咗啲發言，都講緊即係都係嗰啲㗎啦，即係我哋點解要走出嚟爭取民主咁樣爭取民主我哋永不放棄嘅咁樣，都係嗰啲嘅。 冇唱歌，但係 比較失望啦，冇唱歌就。 因為我哋琴日行過佔中嗰、那個。佢哋街站咧， 咁唱 嗰個電腦中心嗰個位咧， 有。 唔係純粹翻先，好似唔係佔中街站播嘅， 即係 佔中街站就係 live 唱呢、這個唱《海闊天空》嘅， 係 啊，好勁嘅。 仲有唱《天與地》嗰首歌。 係啊，我哋經過嘅時候都一齊唱啊，一齊 係咩？ 一齊去呢、這個 咁樣 rock 啊，咁樣 係啊 ，love and peace 咁樣一齊喺度搖。 你真係做呢個手勢？ 係啊， 我諗你做嗰啲， 唔會，係啊，對於家區嘅歌係十分尊重嘅， 明白， 係啊，我覺得呢個學談好嘅家區個最大嘅， 咁學聯嗰度就冇唱歌啦，就淨係發言啦， 係啦、啊，學聯淨係發言， 咁啊跟住就又呼籲大家就去 join 呢樣嘢，都係咁樣， 有係輕咁講過嘅，咁、但係有少少感覺就係其實佢點講咧，都唔係好 into 呢件事啦。 即係你講啲群眾對於唱歌嗰方面， 唱歌我諗一啲啲啦，有啲人係好中意唱歌嘅，例如湯姆。 哦，大家都知道， 咁你都發現到， 睇你話聲沙沙就知啊。 喂 ，anyway， 咁我哋去到依一節去到依度先啦，都做得長咗啲，同埋頭先都播忙於揾片啊。咁我哋嚟緊咧就繼續講，今日成日都出一㗎啦，繼續講出一咁啊 講埋清場嗰個狀況 啦，係咯，講埋各樣頭先我哋未講嘅狀況啦， 係啊， 好啦， 咁啊， 先啦，驚。